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0集，金发外国人目光冰冷地盯着怪物群后方的兔子，下一刻他怒喝一声，脚下一蹬，如火箭般窜向对方。受异能限制，陈珊珊的身体素质完全没有提升，他一瞬间便明白自己是怎么暴露的，没有时间去后悔。小姑娘扭身跑到那只还没走远的狐狸身后，皮特右手成爪，快要抓住那个玩家。正在此时，一道响亮的声音响起， 抓住那个人类！ 皮特赶紧看向发生处，一群地底人官员簇拥在一起，根本找不到说话的人。皮特怒骂 ：“Shit！” 他知道说话的肯定是海关队的两个混蛋之一，可他并不能知道是谁。怪物们怒吼着冲向皮特和大卫，地底人官员们也一拥而上，他们自知自己是打不过人类的，只要通关黑塔二层的玩家，他们就绝对不是对手。但黑塔 BOSS 们大多头脑简单，觉得自己这边人多势众，根本不畏惧这两个人类玩家。 哦，抓住他们！ 吃了他们！ 大卫和皮特的身手极好，这些怪物和地底人压根儿不能碰到他们的衣角。可是，在这狭小的木屋里，双方一旦打斗，整个屋子都吱呀颤动。侏儒长官急了。 哎，该死的，别毁了我的屋子，要是毁了屋子，咱们都掉进幻想之河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 这话一落地，怪物和地底人们立刻安分许多，但玩家们也从其中听出一丝味道，掉进幻想之河会非常危险。皮特眼珠子一转，借机忽然伸手指着人群后方的兔子， 他也是个该死的玩家。 众人齐刷刷回头看向陈珊珊，陈珊珊握着棒棒糖的手缩紧，但表面上却惊恐地瞪大红眼睛，害怕地说： 你在说什么？我才不是玩家。 大卫气得骂了句脏话： 你这个混蛋，别以为还能多藏下去，你就是玩家。 怪物和弟弟人们将信将疑地盯着陈珊珊，小姑娘咬了咬牙： 我肯定不是玩家，我是住在精灵大草原上的一只兔子，不过你们刚才承认了吧，你们就是玩家，大家快点抓住他们，吃了他们呀。 听了这话，众人全都回过神来。对呀，这兔子是不是玩家他们不知道，可这两匹狼刚才都承认了，他们就是玩家，吃了这两个人类，他们一定能提升很多实力。陈珊珊被逼到绝境，她再怎么聪明也只是个体力没有提升的小女孩，她已经做到了她的极致。然而能够攻略到黑塔五层的玩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最令她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皮特嗤笑了一声，鲜红的舌尖舔了舔上齿： 哼，一群蠢货，这只兔子明显实力很弱，哪怕它真不是玩家，你们抓住它就跟抓小鸡仔一样，抓了先绑了放在旁边好了。至于我们俩，你们这群蠢货也能抓住我们？ 一只大母鸡怪物怒道： 你才跟抓小鸡仔一样。 怪物们虽然傻了点，却不是真的没有智商。这匹狼说的没错，抓住这只兔子对他们而言根本不费事，真要不是玩家就当抓错人好了。一时间，两个怪物和三个地底人迅速冲向陈珊珊，其中一个地底人长官冷笑着将他的双手扣上，小姑娘心中冷汗直下，却面色不改。她相信唐默和傅文铎。皮特见到陈珊珊也被抓住了，疯狂地大笑起来。他根本不畏惧这些实力弱的怪物和地底人，他真正需要小心的是那两个海关队的玩家。正在皮特盯着海关官员，想要从中找出玩家时，一道微弱的声音响起。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为什么要诬陷我，难道是因为我刚才多收了你们的贿赂？ 皮特和大卫一愣，错愕地看着陈珊珊。 红眼睛的兔子咬紧牙齿，委屈地说， 那不就是要偷渡一瓶香蕉酒吗？香蕉酒值10个银币，可刚才为了不被发现，你给我们贿赂了30多个银币，难道说这个香蕉酒其实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？ 大卫还没明白过来，皮特已经咆哮道， 住口！ 然而为时已晚，怪物们被提醒后立即明白那瓶香蕉酒对这两个人类特别重要，抓住这两个人类很难，但他们要是去抢香蕉酒，两个人类一定会护着他，从而不好攻击。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句， 香蕉酒就藏在他的袖子里， 所有人一哄而上，再也不攻击大卫和皮特，而是去抢他们的香蕉酒。陈珊珊松了口气，一个地底人官员抓着他的双手，押送着他往玻璃小屋走去，身体还在微微颤抖，陈珊珊尽量压制住自己的害怕。这时他听到一道带笑的声音从自己耳后响起， 做得好，珊珊。 陈珊珊睁大眼睛，扭头看向这个抓住自己的弟弟人，几秒后小姑娘露出笑容， 唐默哥哥。 在唐默押送着陈珊珊进入玻璃小屋的过程中，大卫和皮特对这么多的怪物弟弟人还是防不胜防，终于被一只怪物抢到了香蕉酒，酒瓶被抛至半空中。整个黑塔世界里就没有不喜欢喝香蕉酒的，哪怕这不是重要的道具，怪物和弟弟人们看见它也会发狂。怪物们疯狂地哄抢这瓶香蕉酒，大卫和皮特怒而无法。皮特翻手取出一把红色的手枪，他手腕一动，按下扳机，一道枪响，五颗子弹依次从枪口中射出，这五颗子弹准确地击穿了4个怪物和一个地底人官员的脑袋，他们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，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，惊恐地看着这两匹狼，穿着皮靴的脚狠狠踩碎了一只怪物的脑袋，脑浆迸溅到了他的鞋子上。皮特嗜血地舔了舔自己的枪口， 废物，谁还敢抢我的东西？ 香蕉酒被怪物们不知道推到哪儿了，谁也找不到。但这时候所有怪物和弟弟人都不敢再去找那个该死的香蕉酒，他们惊慌地四散逃跑。侏儒长官对着一根绿色羽毛尖叫道， 彼得潘先生，您到底在哪儿？这个玩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恐怖，您快来救命啊！ 声音戛然而止，皮特一枪崩碎了侏儒长官的脑壳，一场恐怖的屠杀开始汹涌泛滥。唐默抬起手捂住陈珊珊的眼睛，不让她回头看，她则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，仿佛没听到身后的动静。而在皮特和大卫兴奋地屠杀时，一个貌不惊人的地底人官员从墙角捡起一只香蕉酒瓶，他单手将帽檐向下拉了拉，遮挡住自己的脸庞，接着他跟着大部队一副害怕的模样一起往木屋外涌去。但就在他刚刚拿起香蕉酒站起身的时候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， 海关队的玩家。 傅文铎动作一顿，缓慢地转头看向对方，那是一只凶狠残暴的野狼，尖锐的牙齿上沾着黏黏的唾液。皮特和大卫此刻竟没有一点陷入屠杀的狂态，而是冷静地盯着傅文铎，似乎一直在等待一只手将那瓶香蕉酒捡起来。双方对视片刻，傅文铎勾起唇角， 抱歉，竟然低估了你们的实力。 大卫单手握拳， 我要杀了你。 唐默也没想到这两个玩家看上去莽撞冲动，其实无比冷静，他们表现出愤怒而屠杀的姿态，实际上一直在等傅文铎上钩。这两人绝对是目前华夏玩家中的佼佼者，实力或许能排上全国前10。唐默一把将陈珊珊推到木头吊桥上，珊珊跑到对面，等你到了桥头，我和傅文铎会过来，我们一起走。陈珊珊用力点头，压根没想过留下来帮忙，他实力太弱，留下只能拖后腿。 而这时，大威的拳头已经砸上了傅文铎的脸庞。傅文铎将香蕉球抛到半空中，侧头一让，避开这一击。接着，他猛地俯身。大卫发现他的动作时已经来不及，一记勇猛的拳头狠狠地砸上了他的腹部。大卫向后倒退数步，脸色难看了一些，却没有什么伤。傅文铎抬起手，正好抓住香蕉酒，放进自己的口袋里。 你很强，却不懂杀人。 大卫冷笑道： 我杀过的人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 傅文铎沉默片刻： 那可不一定。 下一秒，两人一起冲上。皮特正准备过去帮忙，一根橡胶绳忽然缠上他的手腕。皮特扭头，只见一个地底人官员从手掌中伸出一条橡胶绳，捆住他的手腕。皮特笑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 哼，另一个玩家。 唐默挑眉：你的对手是我。到这个时候，已经无法掩藏自己的身份。这两个对手确实很强，既然已经暴露了，唐默和傅文铎干脆直接动手。他们不知道侏儒长官求救的彼得潘实力如何，假设他是怪奇马戏团团长那个级别的怪物，他们五个人联起手可能也不是对手，必须速战速决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